清晨七点钟，兄弟我不明，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家里人早，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子昂。 啊，又到了一个今天早上起来之后，这个天气真的是享晴博日了啊！终于这北风把一些雾气都吹散了。 是的， 但是现在呢，这个国足主帅的事儿还是在雾里看花。 没错，啊，还不太清澈。 哎，本来想着说怎么着，这星期应该有眉目了，但现在看起来还得等等，反正今天是11月份的最后一天，也有消息说下月就见分晓，未准期呢，也许就在本周啊就能够真的浮出水面。 毕竟明儿就下月了。 对啊，所以我们也一起来关注啊，今天其中的我们也一起来在节目当中、新闻当中来关注国足主帅的相关话题。那当然现在很火热的就是世乒赛正在进行当中啊。各路的搏杀，尤其是在这个混双项目当中，昨天我们也继续的往前再进一步。 是的，那今天呢，女双我们也拿到金牌了， 哎， 男双那块的金牌也拿出来了，决出来了。 嗯， 然后就在我们节目播出到8点的时候，男单、女单两个比赛要陆续开打，非常关键。 哎，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就说说世乒赛啊，金牌进行时，您觉得谁最具有大魔王属性？ 是， 在目前这些年轻选手里边，看看哈，其实还是一个互相之间此起彼伏的过程。 是的，刚出了俩金牌，马上又要出俩金牌，您都怎么看啊？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那另外就是今天凌晨的时候，金球奖也出炉了啊，梅西是获得了7座金球奖，这个好像结果没什么可意外的。 因为早就其实早知道了。 对，只不过这是一个官宣。 对，现在就不同以往啊，以前我觉得前几年的时候还真有那种特别焦灼的时候啊，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好，然后封面也拍好几套，然后片子也拍好几套啊，就是不告诉你最后谁得了。但是现在只要求梅西拍了封面跟宣传片，那还说什么呢？ 对，就是指定人选啊。但是这是金球奖的最终结果，但在每个人的心中肯定会有不同的球王，包括莱万啊，这种非常数据上相当亮眼的表现，可能也会是您心目当中的那个人选。所以第二个话题我们也说说，虽然金球奖出炉了，但谁是您心目当中的那个球王？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我们一起来互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继续来关注李铁，陈旭元没有和候选人见面，李铁去留，下月见分晓。 是的，足球报报道啊，中超俱乐部遭遇债务雪球，成股改最大障碍。 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中超的第二阶段，马宁、傅明等等精英裁判回归，第二阶段不请杨哨。 世乒赛男双、女双冠军产生，孙颖莎会在单打来冲击三冠王。 我们一会儿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男篮众将也回国了，将要进行21天的隔离，接着就是 CBA 的第二阶段。 NBA 方面，13000球里程碑达成，詹姆斯以数据成历史唯一。 金球奖我们刚才也说了哈，梅西是拿到了7座金球奖。除此之外，德布劳内是当选了 IFFHS 的最佳进攻组织者，连续2年称霸这个数据的最高啊。 是的， 大家伙儿继续来聊着，我们也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程序员和新任的这个主帅哈，据说没有最终的见面，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真的是有关于国足主帅有各种各样的传闻，一周的时间之内关于李铁是否会下课的舆论声音是此起彼伏，甚至已经有部分媒体人就已经给做了一个新闻发言人的这么个角色，说李铁肯定会下课，本土教练李霄鹏有望取而代之。 但是截止到29号的上午啊，国足内部都是保持平静，按照计划，全队在12月2号结束为期14天的封闭隔离期后，被集体转运至上海，继续接受自主观察。自此之后呢，国足将不再安排集体训练，而李铁何去何从的问题，也会在12月产生一个较明确的说法。可以肯定的是，一旦换帅成为事实，那么无论谁接手球队，大概率啊也不可能改变球队世界杯出局的命运。国足教练员接下来的工作还是着眼于后年的本土亚洲杯，新老交替，还是更长远的目标呢？这个问题或许比换不换帅更有意义。 确实是哈。那当然，虽然有关于国足新帅候选人和足协代表见面的这个传闻也是在一些内部消息爆出来了，但是事实上包括足协主席陈戌源，还有协会的分管国字号管理工作的常务副秘书长，也是国管部的部长陈永亮，以及国足的领队张贺等等直接参与到国足管理工作的主要工作人员，现在还是在随着代表团一起在苏州封闭隔离啊，他们几个人不可能参与所谓的候选人见面，而至于候选人和哪个方面决策层的代表见面，这个还是一个雾里看花。所以接下来国足主帅这是需要等待总局的进一步批示的。李铁目前依然是全权的带队指挥，也有消息说国青的主帅杨科为起，这很可能是国足新帅的一个重要的备选。 对，青年队往上走，这倒也是一种说法。 但是杨科维奇他的带队的战绩，大家也都知道，确实是不够理想。咱们现在青年队的整体的情况也不好，也不算是大牌教练。然后说是一个，带青年队很有经验的教练，那当然是了哈。所以如果是杨科维奇来接手的话，又会对球队有多大的帮助，其实这一切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是。 那现在总局足协也在等待着总局的进一步批示。 没错。记者也随后表示，如果换帅啊，很多的备选方案本土教练当中李霄鹏可能性是不小啊，那外教中那就是杨科维奇是一个重要备选。多方消息称，足协近期整理过他的档案和履历啊。虽然说杨科维奇要率国青征战亚运会，但该项赛事和12强赛并不冲突，而且启用他担任主帅，有利于国足尽快完成新陈代谢。这个时候接手国足，不管谁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而且呢，出现是基本无望。但是国足仍有责任维护中国足球的尊严，所以说啊，一招不慎啊，中国足球的未来恐怕会更加困难。那我们也是联系到了我们熟悉的袁野老师啊，足球记者袁野也是说，人选的事儿是众说纷纭，但其实无论谁上啊，目前都不太顺利。 最近一段时间呢，关于中国男足主教练李铁的事情一再发酵，是否混帅，包括李铁可能从过去的大家对场内业务范畴内的质疑，现在演变成了到场外很多事情的一些质疑。确实是我们说从目前来看，中国足协可能不管出于哪个角度来说都会做出换帅的这么一个决定了，可能是一个非常大概率的事情。现在大家可能就纷纷在猜测谁会来接替李铁出任国家队这个主教练，有传言说李霄鹏，有传言还有其他像王宝山呐、包括程耀东啊，这些人名字可能都被提起过。但是我觉得其实从目前来看，无论是选择谁来接替李铁，如果说是立刻要公布一个人，那这个人我想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一个教练，因为可能是因为现在暂时说我们要换帅了，不得已的情况下，后面4场比赛要有人来带，但我觉得现在没有必要操之过急呀。现在我们距离1月27号的比赛还有一定的时间，马上对于国家队来说又没有说一定要进行集中备战，因为马上国脚要回到俱乐部参加联赛，联赛要到1月3号才集中，国家队即使在提前集中的情况下也要等到1月份的时候，所以说我想现在中国足协没有必要特别匆忙的选择一个人来 接替李铁。虽然说目前看可能李霄鹏、王宝山都是之前曾经与李铁一起参加竞聘的，再次从他们中间选择也没有太大问题，但是我个人认为无论是李霄鹏、王宝山还是说其他的本土教练，在目前来说都不太适合去接手国足。为什么？因为在此之前如果要选择本土教练的情况下，可能大家选择李铁就认为李铁已经是相对来说综合指数最高的了，否则不会放着有更合适的再去选择李铁。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如果是一定要让他来救火或者是过渡，就没有太大的必要了，因为毕竟我们十二强赛也没有太大的希望出现了，那不如就踏踏实实的坐下来好好研究研究，重新选帅，选择谁。 选择谁也是一团乱麻哈，整个的中国足球现在真的是有太多的让人看不懂的东西，就它不太符合足球本身的规律，甚至有点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了。 是 乐乐乐说，哎呦，中国足球现在真是史无前例的混乱，这搞不好如果这几天啊自媒体所爆出来那些消息属实的话，这可怎么好啊。但是所有的这一切哈，咱们还是先有的时候需要充耳不闻，因为太多太多的这些消息都充斥进来的时候，会让人觉得更看不清事实的真相， 消息飞一会儿。 对，而且传播学有一个规律嘛，谎言说一千遍它就成了真的。千万要现在擦亮眼睛啊，不要轻易的去相信任何一方的这个信息。但是现在有消息也说陈旭元近期，因为大家也都在一块儿哈，跟李铁也有几次单独的交流，但是外界也不知道谈话的这个内容了。近期所传出的这个下课传闻，都是各个媒体啊，甚至是一些个别的媒体人做出的一些推测，并没有得到足协的认可。所以现在看来，换帅的可能性不小，但最终依然需要一个官方的批示。 是的，现在呢，也有很多的记者在表示啊，说不管谁上任，面对的问题至少在技术层面啊，和李铁都是一样的。那国家队主教练的任务很重，压力很大啊。赵宇也在微博上表示说，很多人说李霄鹏脾气好，那你真的了解李霄鹏吗？不是发布会不发飙的教练就一定是好脾气的啊？不管谁上任，问题面临的都是和李铁一样的，可能因为性格不同，处理方式也不一样，但是压力都很大啊。李皮在国足当主教练的时候，不也有人说不懂球吗？ 所以只要在这个位置上，就一定是会经受这样的舆论的风暴的啊！就即便是换上了别的人选，也是同样的一个整体的道路。李霄鹏如果真的是如大家所言啊，最终呢上任了，有什么样的优势呢？那原野也是提到，其实也并没有那种绝对的优势。李铁已经是本土教练里边从综合素质来讲最优质的一位了。 你如果选择本土教练，本土教练像李霄鹏，他的优势在于确实是跟球员，他在球员有非常高的威信，对于球队来说会迅速的把凝聚力重新调动起来，让球队这个战斗力重新鼓舞起来。但是李霄鹏在无论是山东队的执教，还是说之前在国内的执教，也可能在接下来他也会受限于他之前的一个执教履历，让他去带领球队参加十二强赛或者亚洲杯的比赛情况下，我想可能遭受的质疑，在足球范围内的质疑也会很多。我就说现在李铁遇到的这些问题，可能在其他任何一个本土教练身上都能会遇到，与其让其他的本土教练在这个时候也是成为火山口上的那个炮灰也好啊，或者是说再次被大家因为比赛成绩不好出来鞭挞也好，那不如我们说就换外籍教练嘛。当前中国足球这个土壤，中国这个舆情氛围不适合本土教练来担任中国男足国家队的主教练，他可以带中超、带中甲，可以带国字号任何一个教练，但是中国男足这个主教练的位置上，真不是任何一个本土教练能够干得了的。在那里执教，不仅仅是考验他的业务能力，还要考验他的各方面的平衡关系，真的是很难。 如果让我们的本土教练以后得到更好的成长的话，那短期内我希望不要让他来国家队主教练的位置上再经受历练了，那不是历练，那可能就是对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哎呀， 这位置不好干，确实不好干。 是，就是虽然说这个，真是没有危言耸听的意思哈，就确实是到了这个帅位上，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有我又换名字了，说前两天你们还问咱们中国足球的谷底在哪儿，什么时候能反弹？可是，这怎么感觉这整个中国足球都是蓝翔毕业，只会挖坑呢？所以这个谷真没底，谁刚爬上去一点儿，他就在下边挖坑。如果是李霄鹏指导执教，也得掉下来。 对， 所以明知山有虎哈，明知前方是一个深渊，还要继续的站在这个深渊边上，然后纵然一跳，感觉整个就是特别悲情的一个画面。 嗯， 对于中国足球来讲，真是现在需要一定的担当和勇气才敢走上这个帅位。 是呀。 那当然现在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旁枝错节啊，被暴露出来。 是的，一些记者还在披露一些更多的消息，这也是我们网友在讨论的，说现在可能不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了。记者程善的报道哈，这是说国家队隔离没有结束，中国足协呢已经传出了消息，国管部已经将李铁执教以来所有的情况整理成报告上报了总局，新任国足主帅也有了很多候补人选啊，只待官宣。那虽然说有媒体报道说这次上报是年度审核的例行公事，但事实上总局也确实要求中国足协上报了相关文件，因为李铁本次引发的争议实在是太大。即便不谈在技战术和用人上的争议，场外部分32分钟的发布会啊，甩锅联赛和防疫，怒怼媒体，第二天还能从容不迫的在微博上发布包含了4个广告的微博，甚至包含2个竞品的广告，严重伤害了国家队赞助商的利益。李铁已经是面临着国足历史上前所未有挑战的一个主教练了。 所以在这种所有的一切他的行为背后哈，我们一直这几天也都在关注，就是有没有专业的公关团队去做这样合理的引导，就是告诉教练员啊，在赛后应该是做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公关的行为，跟媒体如何去沟通啊。据说啊，也有管理人员试图阻止他的吐槽啊，虽然国家队也有赞助商方面的工作人员随队预防他的动作，甚至最近还传出来主席陈戌源和国管部的官员曾经多次就这个公共关系对李铁有过一些规劝和约束，但是依旧没能让他刹车，是吗？李铁这么样的刚愎自用吗？我觉得从他之前哈，就是带队的整体跟媒体的这种沟通和这个足协领导们的沟通来看，不像啊，不像会这么刚愎自用的类型。 是，说实话，你瞧这个李铁上任发布会，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对， 就是说了一番话，大家对他当时的评价就是高情商，会说话， 没错。 所以说，现在这个问题是李铁自己想这么说呢，还是他真的牵扯到了其他的利益呢？这个就等一个结果了。是的， 那确实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也都没少听这样的信息，包括他的这个俱乐部离开了俱乐部之后啊，还有一部分薪水，包括他签约的经纪公司转会过程等等哈。那毫无疑问，如果这些传闻都成真的话，那对于李铁来讲是相当不利的。那如果是真的属实，涉及到的就是用国脚资格帮公司置换利益哈。但所有这一切都是飘在天空当中的荒信儿，都没有落地，我们还仅仅就是当一个荒信儿来听吧。那我们继续来听听原野的分析，到底是什么让李铁遭遇了信任的雪崩。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李铁在本土教练里面是相对来说比较适合的了，毕竟他在40强赛的时候没有人提出那些问题啊，打12强赛的时候换成任何一个教练来可能都不一定能够成绩更好，打到现在6轮拿了5分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说真正可能压他这个帅位的并不是说来自足球场内用人呐、排兵布阵呐、我们说真正压他李铁这个帅位的其实还是他在打完澳大利亚之后一番言论，包括在个人的社交媒体上 违反了国家队的一些商业规定，这个是可能最致命的，这个是最致命的。可能中国足协也会认为这个是坚决的违反了可能国家队的一些相关规定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我觉得是中国足协最终下决定可能要换帅的一个根本原因。 哎呀，真是，所以这整个哈，从带队到现在，有一点真的是墙倒众人推的意思。就为什么剧情就发展到了现在呢？而且如果真是这些传言成真的话，传言咱先不说，但是在微博上的几张图片的发布，这肯定是主动行为。 对， 就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节点上有这样的一波操作，实在是让我们觉得有点迷惑。 是，而且那会儿， 就是把自己推到了一个大坑里。 对，就是说当时我以为他就是一个想在微博上好跟人就是争论的，后来 掰扯掰扯。 对，后来再细看那些图片发现 不对啊， 对， 好像有点怎么回事， 没必要的感觉。 对，所以真的是不知道其中哈，有一些什么样的内情。 现在我们就是等一个官方的调查结果了。 对啊，我们就看看为什么李铁指导会如此的情绪化的把自己真是搬起石头重重的砸了自己的脚呢。当然这是国足这一方面哈，另一方面我们也关注一下联赛。如果按照预期的话，12月12号是会如期开赛的，但目前就各支球队欠薪的这个集体的情况，是不是能够如期开赛也是一个问号。那现在有一个好的信息，就是河北队今天就集中了来备战第二阶段的比赛。集中的车票，还是啊 DIY 需要球队球员自行去解决。俱乐部没有给队员们订票啊，就想起了赵本山那小品，来钱儿的火车票谁给报一下？ 确实， 只能是自己啊，只能是自己来负担。从10月26号开始，他们是一直处在停工休假的状态，而且被爆出来连电费都欠缴了，导致俱乐部无法运营，各级梯队相继放假。那球员们也是联名公开发表了公开信，说愿意无偿的为球队工作，直到走出困境。 是的， 真的，这支河北队还让我们看到了在这种真的是暗夜当中的一丝光啊，包括这个外教，金忠夫也说愿意回到中国，现在已经在隔离了， 对， 愿意陪伴着球队去度过难关。 但还是说回来啊，这样的暗夜当中的光啊，还是要我们真的是要呵护哈，爱护，就是说千万别因为现在这个光是大家自发的光， 对，真是为爱发电， 对， 哎呀。 因爱发电， 怎么中国足球到现在这只能靠为爱发电了哈？ 是， 哎呦， 足球报记者陈勇报道说啊，对于中国足球来说，2021年的冬天似乎是更加寒冷了啊，一是无缘世界杯，二是作为基础联赛遭遇了诸多的困难。最典型的就是欠薪，目前来看呢，中超不欠薪的俱乐部就那么两三支，那理论上进行股改是正确的道路，但是遭遇债务雪球之后，部分俱乐部的行动是停滞的。然后说记者呢最近也和一家足球产业的供应商啊，这个角色我们之前在聊足球的时候很少提及到啊，然后供应商就哭诉说，到目前为止啊，4家中超俱乐部1家中甲俱乐部拖欠了超过2000万啊，这是供应商的这个说法哈。原来呢说俱乐部是慢慢还，但最近一段时间还不了 啊，所以现在整个中国足球的问题从目前来看，不仅仅是欠教练员球员的薪水这么简单啊，包括工作人员欠薪只是俱乐部债务的一部分， 整个链条现在都是一个没油停滞的状态。 对，这个债务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个是正在压弯中国足球原本就不挺拔的这个身子板的。所以第二阶段的中超是不是能够如期的来开赛，真的现在是说不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们当然希望联赛能够正常的运营了，相关的准备工作也在进行当中，裁判也是一个重中之重的环节。相对于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裁判阵容，马宁、傅明这些第一阶段没有执法中超的精英裁判回归，那跟之前的几个赛季不一样的是，今年就确定不请杨少了。就这个目前的大环境，请杨少 没必要， 真没必要，人谁来啊？ 是，这是近11个赛季以来中超首次没有杨少参与执法。不过没有执法第一阶段的 马宁、傅明、沈颖豪将在第二阶段回归。本年度呢，有多名中国裁判啊，受国际足联、亚足联的委派啊，前往海外执法，包括国际级的裁判马宁、傅明、张雷、沈颖豪，国际级助理裁判王德新、曹毅、施翔等。执法的赛事包括亚冠、世预赛的40强赛、12强赛。应该说中国裁判还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用的，其中马宁以主裁判的身份执法了4场亚冠、7场世预赛，其中呢还有12强赛的4场，还以第四官员的身份参与了7场亚冠。傅明是以主裁判的身份执法了2场亚冠、4场世预赛，还以第四官员的身份执法了3场亚冠。此外傅明还以 VR 视频助理裁判的身份执法了多场亚冠世预赛啊，这才是他的主业。 所以 好也是、 所以第二阶段的中超啊，现在目前的这个整体形势还能看吗？还有看点吗？我们还关不关注？继续来听听严野的分析。 12月12日中超联赛第二阶段就将开打了，苏州赛区进行保级组的比赛，广州赛区进行争冠组的比赛。现在对于很多中超俱乐部来说，日子过得都非常难啊。你像河北队已经自行垫钱订机票，前往广州集结。看得出大家现在就是求生欲望很强，但是确实是这个不是我们职业足球应该有的样子。今年中超联赛应该是可以正常的顺利完成，16支球队都能够参赛。他们只要到达赛区之后，在赛区的所有的训练呐、比赛呀、包括食宿费用都由中超公司来承担。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是球员们一定说我要罢赛或者是不打的情况下，中超联赛还是可以今年完成既定的规定的这个第二阶段的一个比赛，但是这个比赛质量可能就难以保证了。这个跟第一阶段是不一样的，第一阶段河北队这个战斗力是非常强的，大家都不能想象他们在欠薪如此强的情况下，在欠薪非常多的情况下还能够打入争冠组，而且还战胜了很多实力比较强的球队。现在第二阶段可能河北队你让他再有战斗力这个不太现实了，他可能只是应付完成比赛的。包括广州队，广州队今年有可能是争夺中超冠军的一个有力竞争者，但是因为集团突然间发生了大的变化，恒大集团出事了，那很多规划球员都能很可能无法参加第二阶段的比赛。对于广州队来说，很多球员的心思已经不在比赛身上了，他们想的是我如何在明年找一个好的下家，所以说这个比赛质量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吧。包括北京国安，北京国安现在原来的外援都走了，巴坎布也不会回来了，现在队中只有一个希尔瓦，所以说对国安来说也很难去再去争夺一些好的成绩。所以说有可能第二阶段争冠组就是山东队跟上海海港之间的一个较量，而保级组呢可能大家也都无所谓了，打一打吧，打到哪儿算哪儿。即使降级了，现在可能也不是说特别大的一个打击了，那因为能够活着就是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了。 所以大家恐怕也都听到了哈，就是最近也有很多的业内人士都爆料啊，就包括咱们北京国安俱乐部在内啊，很多的俱乐部其实都是在调整整个的这个薪金结构，一些拿着高薪的啊，曾经这些尤其是国脚们啊，也都得纷纷来降薪啊，继续陪伴着俱乐部往前走了。所以这不是说不是说降薪就存在着欠薪的问题，但是呢这是一个整体的现象。不只是一家俱乐部遭遇到了这种严重的经济问题啊，整个的大盘子都在缩小啊，包括整个的这种大的经济环境也不好，这是一个未来的大趋势。那继续来关注一下中甲，昨天中甲联赛第29轮的一场比赛，排名在末尾的2支球队开始了争夺，结果北理工是2-2战平了新疆队。我们继续通过李维的报道来复盘一下本场比赛。 其实的保级大战，获胜的一方还有一点点追赶前面球队的可能，结果北理工和新疆最终战成了2-2的平局，各获得的一个积分让两支球队基本上已经锁定了保级附加赛的名额。比赛一开始双方都并不保守，频频给对手制造威胁，第10分钟黄毅帮助北理工取得领先，不过随后新疆队加强了攻势，在第15分钟和26分钟 由庄家杰连入两球反超了比分。不甘落后的北理工在下半场踢得更加的积极，终于由王正印在第82分钟破门扳平了比分。2-2的平局让北理工已经13轮不胜，而新疆队则更是尴尬的27轮不胜。赛后对于球队能够顽强的扳平比分，北理工的主教练于飞表示，球员还是拼到了最后一刻， 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局。但是这个对方也确实是也进行了很多有针对性的部署，然后这个在我们落后的时候情况下，感谢队员们，首先没有放弃，然后把这个比分扳回来了。为了保级确实是付出了这个所有的努力，然后确实是达到了这个双方都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而且我们也是落后情况下没有放弃，然后我希望能够把这种精神带到后面的比赛。 拿到这一个积分，让两支在积分榜排名靠后的球队显得既珍贵又尴尬，因为他们已经落后了前面球队太多的分数。下轮北理工将对阵同样排名靠后的江西，于飞说还是积极恢复，争取拿下一场胜利。 出现了比较疲劳，然后很多队员都是这个带伤作战，所以我希望一个是先是积极的恢复，然后针对下一个对手，我们再进行一些有针对性训练，下一场比赛必的获得胜利。 中国足球啊，这一地鸡毛，一团乱麻，就在此时，还真是还有继续裹乱的，那就是在中冠的比赛当中。 哎， 这已经到总决赛的四分之一决赛了， 又出了些离谱的事儿啊！ 哎，真是，赛场上啊，一些节外生枝。湖北华创 对阵江苏科力园的比赛，然后湖北的主帅汪泉在对方球员进攻的时候啊，对方球员从边路突破，从这个教练席前面这块地儿突破过去，然后呢，主帅竟然伸腿把对手绊倒了。我看了是真的是伸腿绊了一脚。 真是，就这个动作就是来得很莫名， 无语。 你就觉得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教练员，虽然知道哈，就是中冠这个层级还都是业余球队 是 为主，但是这个动作也实在有点过分业余。 对，不是踢野球的时候，咱说五对五踢野球的时候，突然来个人绊您一脚，谁不生气？这 对， 然后裁判给了张黄牌，我觉得红牌也没问题啊， 红牌也不为过啊。所以这就是整体的一个足球的大环境就是这样。中冠这在从资金上来讲，其实是很有钱的层级了，比中甲、中乙其实都是更加的有这个企业们的注资。但是光有这注资不行啊，还要从这种自下而上，能够完全的在做一些职业的事情才可以。大家伙儿也都在聊说，哎呦，真是风够大的哈，中超的风，这个中国足球的风也够大。8338说，怎么现在一聊中超就感觉像鸡肋一样呢？孙东林说，寒冷的冬季让足球发展带来的希望又在哪儿？真是有点看不懂了。赵军是觉得李铁应该自己想想一路以来对国足啊有哪些付出，是不是问心无愧。所以所有这一切的传闻吧，我们都在等待那个狮子落地的时刻。好了，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好，赛场锐观察，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世乒赛。就在今天啊，世乒赛女双决赛，国乒组合王曼玉、孙颖莎3-0横扫了日本的组合伊藤美诚和早田希娜，为陈梦他们那对组合又报了一箭之仇啊，又让伊藤的这个希望 消灭下去。 是的，而且关键是完美吞蛋啊，这是一个3-0啊。 所以这两位哈，王曼昀和孙颖莎表现也是非常强势，一局未丢，让伊藤完美的吞蛋。同时，孙颖莎也是如愿拿到了本届世乒赛个人的第二冠，距离终极的目标三冠王只差一步了。 是的， 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在15个小时之前哈，孙颖莎搭档王楚钦3-0零封了张本智和早田希娜的组合，夺得了世乒赛的首枚金牌，就是混双的冠军。现在呢已经把第二块金牌手握当中，非常了不起哈。本场对战伊藤和早田希娜的组合，他们是火力全开，根本不给两人翻盘的机会。目前呢，国乒已经是斩获2冠哈，均是在决赛战胜日本队，这也算是给伊藤美诚很好的上了一课。 但是现在就是越看伊藤的球哈，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就稍微的给他一丝希望， 真的是 是应该的。要不然其实伊藤年纪也很小啊，小姑娘也不容易，这整个的成长 别扭曲了。 对，成长环境里就是给自己立下的人生 flag， 就是能战胜国乒是他最开心的时刻。 其实我觉得关键也在于他自己调整心态，又说昨天那个说法，你说福原爱也老输啊，但是他跟咱们的关系就挺好，他自己也开心啊，咱们也开心。虽然说咱们是赢球开心吧啊，但是伊藤就老说，哎，我就要弄中国乒乓，我就要战胜他，老给自己设这个对立感，其实没必要。 对，这种就是野心暴露的太明显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年轻球员他应该有的锋芒啊，也许再过几年的话，他经过了更多的磨砺，这种锋芒也会收敛一些。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男双的决赛，也是在今天凌晨落下帷幕了。瑞典的组合法尔克卡尔松和韩国的张玉珍林仲勋狭路相逢展开激战，结果连赢国乒两对组合的法尔克卡尔松大获全胜，3-0横扫了对手。韩国呢全军覆没，零冠结束了本届的世乒赛。 是的，想当年瑞典的大满贯瓦尔德内尔和队友佩尔森、阿伊、阿佩伊伦等等啊，非常的强大啊。但是他们上一次夺得世界冠军还是在2000年，当时是3-2击败了刘国梁、孔令辉，夺得世乒赛的团体金牌。如今21年之后，瑞典队再次登上最高领奖台，老瓦终于后继有人了。 不过现在说到国乒哈，咱们这支梦之队哈，在几个项目上单打就不用说了，肯定是我们包揽女双。还有这个混双也是有着一定的优势，但是在男双这一次世乒赛的旅程当中全部遭到了淘汰。 对，是咱们的头号种子林高远、梁靖昆哈，0-3也是被大比分踢了个光头，败给了卡尔松和法尔克。所以说这也是1993年到2019年的单项世乒赛当中吧，尤其在男双这儿啊，除了在2013年以外，其余的13届全部夺冠的。然后上届世乒赛是马龙、王楚钦嘛， 这对北京组合 啊， 北京队的男双登顶的包揽的5金。那这一次马龙、许昕两位老将都缺席了，而且单双打的抽签都是扎堆在上半区，年轻的中南队也是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卡尔松和瓦尔克，他们两个人是排在世界第31位，两个人在四分之一决赛就爆了一个冷门，3-2淘汰了中国的强档组合王楚钦和樊振东。那所以面对上届的世乒赛季军林高远和梁靖昆这两位欧洲好手，他们把打法特点也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又是打了我们一个3-0啊。所以现在男双这是接下来国乒要好好去总结的一个项目啊，国乒又有了一个重新出发的点。来继续听一下搜狐的郭健带来的分析，男双究竟有哪些问题。 这届世乒赛中国男乒无缘最后的男双决赛，我觉得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就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团体项目替代双打成为了正式的比赛项目，而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混双又成为了正式的比赛项目。这样呢，无论是男双还是女双呢，它的整体的这种重要程度和球队对他的关注程度，我相信都会有所降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无论是林高远还是王楚钦，他们都是身兼3项，这个世乒赛的比赛大家也都知道，赛程非常的频密，时间短，任务重，所以在越打到后面对手越强的时候呢，可能运动员在精力啊、体力的分配上难免会受到一些限制和影响，这是第二点。第三呢，我感觉这次大家也都知道，赛制呢，所有的双打比赛都采用了这种5局3胜制，应该说相较于以往的7局4胜制的比赛呢， 五局三胜制的偶然性更大，相对实力弱小的一些一对选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爆冷的机会。此外还需要关注的一点呢，就是其实欧洲选手在男子双打方面的实力一向都不弱，以前就有非常优秀的像罗斯科普夫啊这样非常优秀的选手出现。现在呢像这对瑞典选手，比如他的这个其中有一个法尔克是2019年布达佩斯世乒赛的男子单打的亚军，应该说整体上还是具备了相当的实力，所以综合以上几点来看呢，我觉得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造成了这次男双无缘最终的决赛。 但是在混双这个项目上还是非常有气势的啊！汪楚钦和孙颖莎的组合在混双决赛3-0横扫了日本的组合张本智和和早田希娜。赛后他们两个也是有一个特别有一种就是战友一般的拥抱， 可以说是真的是激情加上友情，这个战友情。 对，这样，另外孙颖莎和王曼玉会师了女单的决赛，男单决赛是樊振东和瑞典的19岁小将莫雷加德之间来进行，所以真的这一次我们在除了男双之外啊，其他的项目上还是有所斩获的，尤其是混双的这一枚金牌。继续来听听我们的记者沈彤带来的报道。 世乒赛接近尾声，昨天进行的男单半决赛，头号种子樊振东抢开局以4-1击败了队友梁靖昆晋级决赛。赛后樊振东表示，尽管双方彼此十分了解，但开局自己打得并不保守，甚至为了争取主动而有些冒险。 今天跟他首先是队友非常熟悉，大家所以自己一上来也没有保守吧，还是主动的把球去打到相持，包括也是硬着头皮给了很多长的吧。我觉得从自己这种内心的建设上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坚决的，所以前三局包括第四局的开局其实自己做的都非常好吧。第五局也是在落后的时候自己也是一分一分在咬吧，然后永远在想下一个球吧。 樊振东今天上午将同瑞典新星莫雷加德争夺男单冠军。19岁的莫雷加德昨天以4-3力克40岁的德国名将波尔而晋级决赛。而作为国乒内战的两场女单半决赛同样精彩，孙颖莎以4-1击败了队友王艺迪。 跟王艺迪其实也在非常熟悉吧，其实队友之间，所以我觉得今天在于一些扣分，包括细节上吧，包括衔接的一些落点上吧，我觉得今天做的要比以往好一些。王艺迪的球整个来说，首先我觉得他球风还是很硬朗的，而且质量其实还是非常高的，每板之间，所以我觉得自己在前三板上包括相持中的一些落点吧做的比较好一些今天。 而王曼玉则在先失两局的情况下以4-3逆转奥运冠军陈梦。赛后王曼玉坦诚，为了不留遗憾，没想到能赢回比赛。 最后能够赢下来都是自己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困难吧，然后包括一上来也是0-2落后，然后第三局5-8落后，其实当时就自己就一个想法，我上一届跟梦姐就是0-4输的，我想这一次我怎么着我也得赢下一局，就是这种信念，然后也在想这是世界锦标赛不要让自己留遗憾的这种想法，所以就是一分一分去咬，然后最后能够赢下比赛真的其实有点没想到吧。 今天王曼玉还将同孙颖莎搭档，同日本组合伊藤美诚和早田希娜争夺女双的冠军。 这边好多家里人都说行了别包揽了，广宇说要不然让外国的球员怎么玩啊。北三也说包揽对发展不利，丢一冠也不影响王者之师的荣誉。 是 这次在休斯敦的世乒赛也更多的是为了推广和交流。 对，刚才他这个闲人北三啊在开始的时候说腻了啊，再吃好的天天顿顿顿吃也腻，这不就男双这儿贼爽口 就让大家清爽了一下是吗？ 完全是外国的两对选手 海豚朋友说乒乓球甭担心啊，偶尔输一次没什么，这些欧洲的选手啊千万别让国乒盯上，把你视为头号劲敌盯上了就有你苦日子受了。 是 这样的啊，就国乒又找了一个新的全新的发力点。那接下来我们也听听郭健对于混双这枚金牌的点评。 说到混双这个项目呢，今天王楚钦和孙颖莎最终战胜了张本智和早田纪大，赢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赛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两位小将非常的激动，王楚钦呢也是振臂挥拳，而且跪在了地上，觉得这个冠军对于两位小将，对于国乒来说意义都非常重大。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这次比赛里面其实还集结了不少参加了东京奥运会的优秀的混双组合，比如说像铜牌得主来自中国台北的林昀儒和郑怡静，比如说像杜凯琴和黄镇廷，这些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选手。日本方面虽然由于水谷隼的退役，水谷和伊藤这对冠军组合没有参战，但是张本智和早田纪那也是具备了非常强的实力。在决赛之中，可以是说中国中日两国的这种年轻选手未来力量的一个直接的对话。可以说在最终的决赛中，中国组合打出了一个梦幻般的开局，一开始就把对手的节奏完全的打乱了，而且呢牢牢的掌控住了局面，没有给对手太多的机会。就像央视的解说邓亚萍老师说到的，整体来说感觉日本组合的这种速率要比中国组合慢很多，而且呢中国组合相对来说配对的时间比较长，相互之间比较默契，有一种这种心灵的这种沟通方面的这种优势，我觉得这是最终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而且这个冠军对于王楚钦来说，对于孙颖莎来说呢，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混双在奥运会里面是一个正式比赛项目，而且是占据一个团体比赛的参赛名额的，所以如果能够在混双这个项目中脱颖而出，对于自己参加奥运会的比赛赢得奥运会的入场券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咱们在东京奥运会上啊，混双这一项就没有拿到啊，也是在团体赛当中的第一项的比赛，所以这是我们铺了一个很好的路吧。那在单打方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啊就在一会儿马上就开始了，8点女单的决赛当中，王曼玉和孙颖莎，刚才家里人说这是神仙打架。9点是男单的决赛，樊振东对上莫雷高德，我们继续来听听沈彤做出的分析。 青春的世乒赛接近尾声，昨天进行的男单半决赛，头号种子樊振东抢开局以4-1击败了队友梁靖昆晋级决赛。赛后樊振东表示，尽管双方彼此十分了解，但开局自己打得并不保守，甚至为了争取主动而有些冒险。 今天跟他首先是队友非常熟悉，大家所以自己一上来也没有保守吧，还是主动的把球去打到相持，包括也是硬着头皮给了很多长的吧。我觉得从自己这种内心的建设上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坚决的，所以前三局包括第四局的开局其实自己做的都非常好吧。第五局也是在落后的时候自己也是一分一分在咬吧，然后永远在想下一个球吧。 樊振东今天上午将同瑞典新星莫雷加德争夺男单冠军。19岁的莫雷加德昨天以4-3力克40岁的德国名将波尔而晋级决赛。而作为国乒内战的两场女单半决赛同样精彩，孙颖莎以4-1击败了队友王艺迪。 跟王艺迪其实也在非常熟悉吧，其实队友之间，所以我觉得今天在于一些扣分，包括细节上吧，包括衔接的一些落点上吧，我觉得今天做的要比以往好一些。王艺迪的球整个来说，首先我觉得他球风还是很硬朗的，而且质量其实还是非常高的，每板之间，所以我觉得自己在前三板上包括相持中的一些落点吧做的比较好一些今天。 而王曼玉则在先失两局的情况下以4-3逆转奥运冠军陈梦。赛后王曼玉坦诚，为了不留遗憾，没想到能赢回比赛， 最后能够赢下来都是自己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困难吧。然后包括一上来也是0-2落后，然后第三局5-8落后，其实当时就自己就一个想法，我上一届跟梦姐就是0-4输的，我想这一次我怎么着我也得赢下来一局，就是这种信念。然后也在想这是世界锦标赛，不要让自己留遗憾的这种想法，所以就是一分一分去咬，然后最后能够赢下比赛，真的其实有点没想到吧。 今天王曼玉还将同孙颖莎搭档，同日本组合伊藤美诚和早田希娜争夺女双的冠军。 们沈腾老师为了让女双的这块牌子啊牢牢的锁死，不停的在提示啊，这比赛已经结束了啊，女双我们已经拿到了。当然在男女的单打当中啊，我们也是看看神仙打架吧，其实尤其是看看樊振东， 对， 在面对这个19岁的 新锐 的时候哈，能不能守住自己的这个擂台。来继续听听郭健的分析。 应该说本届世乒赛的男子单打决赛呢，同2019年布达佩斯世乒赛的男子单打决赛有些相似之处，都是由一位中国球员对阵一位瑞典球员，上次是马龙对阵法尔克，这次是樊振东对阵穆雷加德。应该说无论从实力经验各方面的整体素质来说呢，这个东京奥运会团体冠军单打亚军樊振东呢无疑都占据上风，而莫雷加德呢他在自己所处的半区呢没有遭遇过中国选手，但是也应该看到从半决赛他战胜波尔的比赛中可以看到呢，他是非常的有拼劲，而且打法上呢也比较先进，所以能够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最终战胜了经验丰富的波尔。所以这次我觉得樊振东呢一是要有足够的信心，我相信这点没有问题。另外呢就是针对这个相对陌生，另外呢就是针对这个相对陌生的对手呢做足准备，我觉得只要做好这两点，胜利应该是属于中国选手的。女单方面呢这次又是中国德比，有两员小将王曼玉对阵孙颖莎。在半决赛中呢他们分别战胜了陈梦和王艺迪，其中王曼玉4-3险胜，而且是在局分0-2、2-3落后的情况下胜出的。我觉得这对于王曼玉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在半决赛中她经受了这么严峻的考验，可以把她整个的身体状态和整个的这种思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让她在比赛中更加容易兴奋，更加容易提前进入状态。而孙颖莎呢一直以这种少年老成这么一个形象出现，在比赛中呢她是非常的稳健，往往能够触乱不惊，迅速的理出一种头绪来取得胜利。 哎呀真是挺兴奋的哈，就是这个比赛的时间节点可能大家都已经在上班的路上，甚至有的已经到单位了啊。要是悄不声的打开视频啊，先摸会儿鱼，哎呀我这摸鱼这事儿不应该在我们这儿说哈， 要不就戴个耳机我们给您报报战绩， 哎对，听听我们的也可以哈，咱们比较隐蔽。王曼玉和孙颖莎这真的是神仙打架了，刚才有家里人说哇这是神仙小姐姐打架也是有杀气的啊，笑看风云说。阿昭说王曼玉的性格真挺好的，记得她在东京奥运会上花儿拿到了还问别人我的花儿呢，很可爱，都是就是场上是很锐气很有杀气，但是场下都非常可爱的小姑娘们啊。 确实，孙东林也说女乒是神仙拼啊，看到她是男乒是考验啊，都得看。 哎、真是，杨阳洋说樊振东距离首个世乒赛的男单冠军只有一步之遥了，这个19岁的瑞典小将一点都不容小觑啊，双方会全力以赴去拼，上演一场青春对决，相信樊振东能做到最好。 Leapfrog 是说王曼玉有点像女版的藏獒，这打法跟男选手很像啊，跟张继科有一些类似，也是李隼教练出品啊。对，有的时候就同一个教练带出来的球员是会有一些风格上的近似， 没错啊。 现在的这个乒坛啊，尤其是国乒，真的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就那么几年啊，真正完成了一次新老交替，我们还是很期待的。稍后一起来跟大家关注赛况。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走进冬奥会，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还有即将进行的一些比赛。2021的卢森冬季大学生运动会也是受到了奥密克戎毒株的影响被迫取消了啊。那组织者说原定在12月进行的冬季大运会也无法进行了， 非常的可惜啊。但也有比赛在进行，首届全国台式冰壶高校联赛开赛，液态冰展现科技范儿，这是在清华大学开赛的，用冰颇具科技元素，一听一起听听于博川的报道。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66天。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好，刚才我们的整个这个系统哈有一些问题哈，我们继续来听听陈默来介绍一下短道速滑队在冬奥会上的前景。 40人世锦杯比赛，迄今3银6铜，拿满北京冬奥会参赛资格。中国短道速滑队在冬奥赛季的开门红还算圆满。根据积分规则，目前只有中国、加拿大、韩国和荷兰队拿满了每队男子5人、女子5人共10张的奥运会入场券。而这其中，中国队与荷兰队不仅拿满了10张奥运会门票，还在每个个人单项上拿满了3个参赛资格。这其中，任子威的名字在这个赛季被人们熟知。在日本站、匈牙利站、荷兰站比赛中，连续3站他都有个人金牌入账，而他也成为了男子1000米和1500米夺冠热门选手之一。虽然对于武大靖来说，本赛季并非一帆风顺，但是最后一站的500米金牌依旧是提振了士气。最近的2个奥运周期，中国男队一直都是以武大靖为核心，而随着韩天宇在长距离上淡出舞台，任子威的出现无疑给北京冬奥会男子短道速滑队增添了希望。而反观短道女队，4站世界杯女子在个人单项上已经落于人后。目前范可欣在女子500米的奥运会积分榜上排名第5，虽然她依旧是在争冠行列，但是气势上与意大利的方塔纳和荷兰队的舒尔廷相比已经稍逊一筹。而女子1500米中，中国队积分最高的张雨婷排在第6位，距离争夺奖牌还需要一点运气。不过从前几站的成绩上看，本届冬奥会的新增项目男女混合200米接力，中国队已经是收获2金1银1铜，已然成为了北京冬奥会上最稳的冲金点。中国代表团自从参加冬奥会以来，一共获得了13枚金牌，其中短道速滑队贡献了10枚。短道速滑依旧是中国代表团在北京冬奥会上争金夺银的排头兵，而最后2个月的冲刺阶段，中国短道速滑队未来可期。 好，北京时间的8点03分了，我们今天啊的两个话题，一个是说说世乒赛啊，世乒赛的金牌进行时您怎么看啊，谁是您心目当中特别有大魔王属性的那一个？天马行空说孙颖莎啊，确实现在孙颖莎啊在场上她的那个杀气十足啊，锐气十足，包括王曼玉、王艺迪他们几个，其实是真是此消彼长的， 没错， 是一个集团性的优势。 这就是能看出来，就是说，这就是生命力啊，一支球队的生命力，在这个项目上的生命力啊。 对， 江山代有才人出。 对，就真的，我们看看今天的，尤其是女单的决赛哈，这个内战里边啊，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和激烈。那接下来的主刊上麦，我们也马上来连线啊，杨申申叔，一起来关注中国男篮的表现。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申叔好， 哎，范英好，早上好，哎。 那在现在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这一次在面对日本的2场世界杯预选赛，确实是像咱们连线啊，之前赛前连线的时候所说的，拿下日本是不在话下的。那整个的这个战略改变是完全是由后卫来主导的哈，有一些什么可喜的变化吗？ 我觉得就是朝着世界篮球这个发展趋势在前进吧。 嗯， 这个还是挺明显的一个事情啊。之前咱们连线的时候，我也多次强调这个问题。其实，在杜峰接任之后，他其实每次的国家队选择的时候，都是希望有更多的，或者说是每次都是有很多后卫入选，然后他再从这些后卫当中 选择一些这种现在状态好的、能力强的去打，包括落选赛的比赛，包括这次世界杯预选赛的比赛。那整个的这个中国篮球的整个中国篮球现在情况状态就是这样。 嗯， 好的，这个可以持球的锋线，确实是比较少。在丁彦雨航之后，你包括小川，可能原来也是一个这种角色型的、这种空间型的、这种角色型的这个前锋。 嗯， 但是现在国际篮球就是，好的锋线、好的后卫需要去掌控大局，非常全面、非常有能力，这样才能够和这个国际接轨，在国际篮球上这个进一步取得继续进步吧。那对日本队，因为日本队之前咱们就说过，其实这一届他不行，他不行啊，所以呢，正好是一个很好的检验我们这个往这个方向上这个前进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道路的这么一个小的机会吧。那比赛的过程可能大家都看到了，几个后卫除了吴前啊，咱说实话，除了吴前，其他打的都还是不错的啊。那进攻，这个郭艾伦，包括赵睿，两场比赛都打得非常不错。防守，传球，这个助攻，你像这个赵继伟和孙明辉，也都是有很好的发挥的。那这个就是在这个级别，在亚洲级别上，我们现在利用这种方式，还是能够取得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的。 那当然您刚才也提到吴前哈，就是吴前他到了这个国际赛场的时候还没有证明到自己，就在联赛当中那种统治力，能突能投，别的球队在面对他的时候想要完全的掐死吴前是一个无解的事儿，但怎么到了国际赛场就总是不好使呢？ 还是身体包括他的打法。那大家可以看到第二场比赛我觉得尤其明显，那吴前上来之后对手好像就也知道他的特点啊，知道你就是接球投，然后来回的跑动啊，然后来回的绕掩护，最后这个接球投这一下，那么防的贴的还是比较紧的，换人而且特别坚决。那日本队确实能力有限啊，但是关键是日本队这个阵容相对来说腿还是不错的啊，腿脚还是不错的。 是 那无前这个能力就是在国内赛场上确实他灵活性啊、速度能力还是非常的这个明显，但是你和日本队在一起的话，你会觉得哎，对手的脚步能跟上他，而且呢，对手也非常了解他的特点，那打起来还是比较难的。那赵睿、郭艾伦，那他们也是有速度的，但是他们两个的身体又更好，身体又更好，那在对抗当中是有一个明显的优势的，而且他们两个都高啊，都高，都比吴前还是要高一些的。所以整个两场比赛打下来，大家看到，包括之前落选赛的比赛，吴前打的也是挺吃亏的。那打国际赛场，很多时候就是首先你要有力量，这个力量的层面上，咱们可以想象，过去的中国篮球的后卫，咱们最近的刘伟，刘伟就是一个高嘛，又高又力量，他绝对速度并不快，但是呢，他就是在国际赛场这个很重要，那再往前，什么这个郭士强啊，这个吴庆龙啊，等等，就这些呢，要么就是你有速度有身高，要么就是你有力量，不快但是你有力量，你总是能够占便宜。那吴前这个特点呢，在国内联赛没问题，但是打国际赛场上，我觉得证明这两次这个国际大赛的好像是有点这个 吃力， 没有发挥出吃力，对，吃力。 确实有点吃力。那这是我们对上日本这个层级的，而且不是完全主力的一支日本队表现出来的哈。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一次杜峰指导哈，不断的在调整中国男篮整体这个风格，就是向着世界篮坛的这个大趋势。但接下来我们要面对一些欧洲的球队的时候，身体的对抗会更激烈，对方对我们的全场紧逼啊，到时候也会制造更大的压力。就这个时候，杜峰的这一套战术还是不是能够继续延续一些优势？ 我觉得首先咱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是现在这支中国男篮，包括2008年那一届中国男篮啊，甚至1996黄金年那届中国男篮如果不是能够拿到亚洲冠军之通道，这个奥运会的赛场之后，那如果说去打落选赛不论是哪一届都是没有办法取得任何的成绩上的可能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基本的盘面是大家应该通过这次落选赛是明白的。中国男篮 你现在说实话是占了亚洲这个便宜了啊，亚洲整体篮球的水平是比较参差不齐的，所以你才能够通过之前的亚锦赛啊进入到这个世界杯，包括世锦赛和这个奥运会当中。但如果说你整个去摆开了去打欧美的强队，这个我觉得可能性并不大，或者是这个取胜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这个和我们朝的这个方向迈进我觉得并不冲突，这个方向两个这个并不是冲突的。所以我们如果说认准了我们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要以快为主，以准为主，这个以后卫和前锋，有能力的后卫和前锋去驱动整个的进攻体系，这个方向如果认准了的话，那我觉得就继续往这个方向去前进。那如果说是以现在这个阵容，或者说是通过打这个日本队，包括之后打中国台北、打澳大利亚，大家可以看到，以现在目前中国男篮阵容在亚洲还是能够有一席之地的话，那么我觉得就是更应该坚定咱们这个往这个方向去发展。我们一直在说，从2008年、2007年、2006年的时候一直在说，当时李元伟朱振在的时候就在说，我们要脱亚入欧，或者说是我们要面向欧洲的强队去进发去打更多的高强度比赛、高水平的对手。但如果说你仅仅说是在依靠，比如说我们20年、30年出一个姚明啊，20年、30年出一个易建联啊，或者是10年出一个周琦，仅仅是依靠这些特型球员的能力去称霸亚洲，然后在世界大赛当中仍然是处一个最好的世界前八，但说实话欧洲很多强队都打不过，但如果说还是满于这个现状的话，那可能也不是说一个长久的发展之际吧，我是这么觉得的。所以还如果认准方向就往前走，咱们别折腾，不要像那个中国足球一样。 还是得勺到一句哈，现在中国足球哎呀这个情况真是。那这一次的我们也看到，在面对日本队的时候，第一场周琦的那个表现哈，真是好像从海外联赛归来之后，更多的是给他带来身体这种对抗，他也不惧怕了。当然也是受限于日本这个对手，同时就是他在场上的那种自信心似乎是进一步的提升了哈，这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信号，就是周琦他越在海外联赛当中越融入，能够对中国男篮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提升和进步。 我一直是认为他们出去走，甭管是主观的还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也好，那你在高水平的联赛，澳大利亚这个水平并不差，并不差。包括欧洲联赛我们不要老把这个目标说我们要去 NBA， 我觉得现在这些球员的这个基本的能力可能还不到这个水平。那打欧洲的比赛，如果你在这个土耳其，你在这个西班牙你能够有出场机会，我觉得也说明你有一定的实力，而且也会对国家队有很大的帮助。周琦也是一样，去澳大利亚感觉这个澳洲联赛的对抗你不怂你不怵，你来到这个亚洲级别的世界杯的预选赛的赛场，那就跟看瓜切菜是一个样子，而且你的身高再加上你本来的基础的能力就要比日本队的所有球员要强，所以你来到这个赛场上就显得更加的从容和淡定了。那虽然在比赛当中有一些意外的发生是吧，因为崴脚或者什么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说明讲话的降维打击，确实这一波球员呢，那你包括不论是打日本包括打韩国可能现在打澳大利亚是稍微费劲一点，那如果说你这个澳大利亚队就是现在你在澳大利亚打比赛，那回来之后你再代表国家队去打澳大利亚，你又是另一个感觉，所以你整体上现在这些球员能不能当然咱就是理想化了啊，就是不大可能说有更多的球员去出去，因为你牵扯到各方面的利益啊，俱乐部培养，那国家队这个 CBA 的成绩还要呢，对吧？所以呢，就是如果说你有被动的机会，是吧？去选择， 被动的 机会，不给合同也好，是吧？或者合同不给我要价不满意也好，还是说我想离开也好，反正我能出去，又有球打，不失是一件好事儿，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儿。 那当然这是周琦，还有咱们看到这一次的名单的时候，很多的球迷都觉得哎呀，就整个男篮现在一个大的风格和趋势好像跟现在首钢的目前的这个风格哈越来越背道而驰了，我们是主打慢，那这样的话未来可能我们能够进入到国家队的这个名单可能性就越来越小，所以大家都想到还有一位，咱还有一位遗珠， 开在美国呢？曾凡博，小曾啊，在锋线的位置上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小曾的他的这个特点来讲的话，他未来的发展能给男篮带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之前小曾在这个季联赛的第一场比赛，我还在这个平台还解说了。 嗯， 就是当时是我感觉他这个出场时间啊，包括在关键时刻上场的这个机会，还是教练还是比较信任的。 嗯， 但是呢，就是打的有点儿怎么说呢，太无私了，打得太无私了，很多球呢到手里了，就把球传出去了。就是他更多的是一个边路的，或者说是这个边角的底角的这个策应点，然后有机会投一个。之后呢，就是比如说抢个篮板啊，盖帽啊， 嗯， 当时我就说这个就有点太自我了，因为他的队友嘛，就是刷数据的， 嗯， 他队友就是球到我手里我就不给你了，然后这个我该攻就攻，我失误就失误了，不进就不进了， 嗯， 那现在就是他之前也是经历一个伤病， 嗯， 然后最近好像昨天还是前天，是回到了这个阵容当中，但是上场时间又进一步缩短。就进一步缩短了，这个就是他现所面临的这个现状。如果你要不打得更自私一点，打得更自我一点，可能你这个上场时间会越来越少。 嗯， 而且整个季联赛这个队目的呢，就是刷数据的队啊，为这些包括曾凡博在内的这几个年轻的未来在这个内屋选秀能够有一个很好的顺位啊，这个刷数据的。那你如果说没有更好的展现自己的话，那你可能在美国的这个未来的前景其实并不明朗。那这个曾凡博是咱们现在国内的在这个年龄段最出色的球员之一。 嗯， 包括这个于家豪是吧，于家豪在联赛已经打得非常好了。 对， 再加上上海那几个， 嗯， 包括原来张继东指导的儿子可能明年也会打， 嗯， 明年还是后年也会打，就这一批球员马上就要登陆到联赛当中了。 嗯， 还有一些全运会的已经冒尖的球员青年组的已经在国内有比赛可以打了。那如果你在美国的季联赛，现在的这个出场时间，包括教练对你的重视程度，如果继续保持这样的话，他选秀的这个前景我觉得并不乐观。 嗯， 那如果说选秀前景并不乐观，按照合同的话肯定是要回来的， 是 回来就踏踏实实打联赛。 嗯， 你现在就是从咱们过去中国篮球的这个发展来看，你不论是说大智也好，不论是大巴也好，还是说是这个易建联也好，易建联选秀完了之后他回来了， 嗯， 回来之后打这个巴西奥运会之前又有机会回到 NBA， 对， 对吧？ 对， 在湖人当时是到湖人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这种季前赛的表现，完一看就定位不一样，就回来了。 是， 你说你在国内联赛有好的发挥的话，有很好的统治力的话，其实还是有机会到美国，或者说是到其他的欧洲高水平联赛去效力去比赛的，包括丁彦雨航，其实也是在国内打得非常好的情况下是 MVP。 嗯， 然后我决定我想要去一个更高的舞台去，闯荡去历练啊。最后的结果咱不说，咱就是说从 CBA 是有机会到更高水平的联赛去打的。 嗯， 这个道路并没有说我就完全堵上了。 嗯， 啊，那如果说小曾，在这个季联赛遇到一些困难的话，没有最后成功登陆到 NBA， 那我觉得踏踏实实回来把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发挥好，国内联赛打出统治级的表现，国家队为国家队效力，在国际赛场上又展示出自己的天赋和水平，那还是有机会从另一个角度或者从另一条路径去实现这种自己的这种梦想。 嗯，还是哈，就尤其是在纳乌的话，更是这个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一个小的社区哈，这种感觉是需要小曾更多的去为自己争取机会的啊。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联赛的话题可能不能展开了，我们留着下回聊啊。 好嘞， 谢谢申叔，哎，再见。 好嘞，哎，拜拜。 那刚才杨申也是分析到了哈，就整个其实小曾他在美国那边的一个通路，其实还真的是需要自己更多的去为自己争取机会。 是， 有的时候刚才也有家里人说中国孩子都有点内敛任我行，说哈，把这个想法赶紧私信给小曾，让他打得别那么无私。 哈哈 啊，那就在昨天的这个 NBA 发展联盟的常规赛里边，点人队是114-111战胜了斯科顿国王啊，拿到了赛季的第二场胜利。 嗯， 小曾也是迎来了第一次的一个先发出场的时间，其实出场的时间并不少，19分钟，4投2中，3分是1中1， 五分四个篮板三次助攻一次抢断一个盖帽，整个的数据还是比较的平均的， 对，多点开花吧， 对，但是更需要他自己抢到更多的球权吧。 对，世乒赛真是神仙打架啊！ 哎呀， 连线的时候我赶紧偷摸看了两眼王曼玉一开始10-6领先，我看的时候现在被孙颖莎追成10-10，哇、 啊、太刺激了啊！真的，这就是内战的魅力哈、啊 嗯、 就是双方谁赢谁其实都是在毫厘之间的， 是的、 啊、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那当然大家伙也都在谈到了篮球方面、 嗯、 托尼韦说明年小曾恐怕很难进入到 NBA， 还是担心他这个选秀的前景，不行就回来打打吧。灰带牛郎是说无私也不是毛病，说好也无私，关键是在场上的时机掌握得好，是你的球无私说明不够自信啊！不不不，这还真是不一样。那说好来咱们这屋非常的无私哈、啊，他愿意把球权分享给其他的队友，但是战术是由他来发起的，战术是围绕他来制定的。可是小曾不一样，在那边他的角色定位他还是一个配角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所以需要更多的自己去争取机会。嗯，这边我们也继续来关注联赛当中在第二阶段会有更多的外援回来。那11月29号预选赛进入到这个休赛期当中，各队也都开始训练了。山东的外援吉伦沃特就在下个月初会和球队会合开始集训。那另外还有一名山东的外援哈德森也是从昨天开始隔离了，21天的隔离结束之后，正常情况之下他是不到一周的合练时间。但其实哈德森跟这个球队之间不需要那么多的磨合， 嗯， 是还是比较熟悉的。 没错，山东男篮第一阶段是以全华班出战的，取得6胜7负的成绩，暂列积分榜的第11位哈。最近呢，这个预选赛之后，徐杰也是发表了看法啊，说在微博上写道，说为国出征啊是每个篮球人的梦想，感谢篮协和教练组给了这一次宝贵的机会，也很开心克服了困难拿下了第一阶段的胜利。作为年轻的队员，老大哥们是我的榜样，通过训练比赛我也在积累经验，努力提升自己，不负韶华，行且知，继续加油努力。也谢谢和我们并肩作战的球迷们，中国篮球所有人共同的主队啊，一路向征程。 刚才就在我们播报消息的时候，女单的决赛哈、啊，第一局的比赛已经是结束了。孙颖莎拿下了第一局 啊， 局分是13-11。 哇，这也太 多刺激！ 是从10-6逆转到13-11啊，第一局。 哎 哇，就搞这些这剧情 啊，真是我们一起来关注啊，这大家伙儿也看的都非常的惊险刺激啊。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篮球方面啊。 是周琦我觉得他有一点特别好，就是说刚才也讲到说凤凰队其实在周琦受伤之后啊，崴脚之后就联系过周琦，说你要不直接回来吧，这样的话你还能跟着一起练一练，听一听什么的，但是周琦是拒绝了啊，说这个我要和自己的兄弟们在一起，我就算上不了场，我也要和他们站在一起。这我觉得这个表态还是挺鼓舞人心的。 哎，我发现就是周琦在经历了那个吐槽大会的一系列的舆论风波之后，他真的是在面对媒体啊，就每一次这种公开场合的时候成熟了。 对， 就特别能高情商的去有一些表达， 所以说真的是整个人都更加的结实了，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在传播当中积累的那个经验对于球员来讲也是慢慢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是 需要一些风浪才能够更好的在这种风浪当中平稳的去前进。 没错，当然了，接下来的一个赛季甚至更久，可能周琦都会在 NBL 啊，很难，因为现在大情况很难随时回来，所以说呢也是希望他更加珍惜吧和队友的一起快乐的时光。 那当然接下来的男篮在结束隔离之后，12天的隔离之后就要进行第二阶段的比赛了，12月25号开打，1月28号结束，整个的这个赛程还是非常密集的。那接下来的第二个窗口期就是在明年的2月21号开始了，因为中男篮在2月25号将要对阵澳大利亚，28号中对阵中国台北啊，整个的这个赛期安排的都非常的紧密。有家里人像范青说， 这是说小曾呢，就是周琦现在已经是一个相当有成熟度的球员，一个锋线了，但是小曾还在一个成长阶段。他说干嘛死一百咧上南武打球啊，先在国内打打比赛，积累积累经验，翅膀还没有硬呢。所以 去哪儿不是练翅膀吗？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想要去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想要去看看。 对， 没关系，可以去看看啊。在经历了一些之后，积累了一些之后，再回到国内，相信小曾无论是这个技术上还是心态上都会变得更成熟。好了，这是这一时段哈，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NBA。 在 NBA 方面，湖人对阵底特律活塞的比赛当中，詹姆斯在上半场完成了一项里程碑式的数据，他正式的达成了命中13000球的里程碑。 是的，这样一来，在命中数上，詹姆斯成了仅次于天勾贾巴尔和邮差马龙的 NBA 球员。换句话来说，詹姆斯成为了现役第一位生涯命中至少13000球的球员。那在历史上呢，天勾贾巴尔是命中了15837球，邮差马龙命中了13528球。 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詹姆斯最近这几场的数据都还是不错的哈。下一场他就已经是37岁的老将了，但是场上依然是相当能砍分，连续三场得了30分以上。一度呢，因为受到这个腹直肌受伤，他缺阵了8场比赛，还没有完全康复。但是一次攻击得手之后，他就是手捂着这个下腹的部分，表情也是挺痛苦的。 最后还是仍砍下了33分啊，立下了大功。而在前天刚打了3个加时，砍下30分之后，今天又能打成这样，很不容易哈。所以说呢，这个再加上之前呢，前两场哈也拿过39分，所以说已经连续的是3场30多分30加这么一个表现。37岁的老将还在续写辉煌的职业生涯。 但是一个老詹也扛不动整支湖人啊。 湖人今年可能夺冠有点忒悬了。 但是为什么辞职平指导 还 要给湖人上点眼药呢？ 是 说他觉得湖人今年能夺冠 啊。 我的天哪，这口毒奶，湖人现在真有点担不起了。 是，然后就有球迷直接说啊，湖人绝不可能在系列赛里击败勇士和太阳啊，他们的老腿撑不住啊。 是 啊，也有的球迷直接人身攻击了，说辞世平赢得了冠军，然后之后感谢了自己的精神科医生。 哎呦，这太狠了 啊， 这真的是人身攻击了。但确实，勇士真的很强悍啊，任何的数据都在佐证他们离总冠军戒指越来越近。经过昨天这场比赛跟快船的这一场，最终勇士又105-90战胜了对手，开赛的20场比赛18胜2负的战绩，你说说这数据上哪说理去啊？这也是仅次于他们在15-16赛季的最佳开局了，创造了近5个赛季以来前20场的最佳。15-16赛季他们是开局拿了24连胜，也是创造了队史前20场保持不败的一个最佳开局。 是的， 目前依然高居联盟榜首，下一场将要迎战的是之前也是16场不败的太阳，巅峰对决啊。两支球队从这场比赛会不会成为一个争夺头名的一个信号点，一个分水岭，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 是的，当然 NBA 最近很多球员也比较浮躁哈，热火的一位球员哈，这是戴蒙德，昨天的比赛里呢把坐垫踢上了看台啊，险些呢是砸到观众，所以说呢也为此是吃到了一个技术犯规，而且是直接被驱逐出场啊。这没事干，这还是不要乱发泄哈。 那真是也控制自己的情绪管理，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项。当然在热火方面啊，他们的球员戴德蒙在昨天的比赛当中也是把这个坐垫踢上看台了，被联盟也罚了款。 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 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好，我们的时间已经来到了8:30啊，进入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世乒赛的女单决赛还在进行当中。 是的，王曼玉在第二局又开始领先啊，现在是8-6，然后还手握着发球权。 嗯，把握好心态，好看看这一局是不是王曼玉能够扳回一局。 9-6了啊，是不是剧情又要到10-6了？ 哎、 开始 10-6又开始孙颖莎的逆转。哎呀，这剧情真是，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那继续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榜。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体坛热搜榜登上第一条的，当然就是今天凌晨刚刚揭晓的金球奖。梅西2021年代表俱乐部和国家队共计出场56次，打进41球，送出了17个助攻，随着巴萨赢得了国王杯。今年夏天又随着阿根廷国家队赢得了美洲杯，并且斩获了美洲杯的金靴。所以，所有的这一些，梅西所获得的荣誉，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值得啊，去给到他最后这个奖项的。 嗯，我们也是联系到了足球的记者天英啊，来给我们点评一下金球奖这事儿。 天英你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这梅西这事儿其实只是一个官宣哈、之前这结果应该说、都已经是成竹在胸了哈。 对，因为咱们昨天那个节目里头，我记得连线的时候吧，就分析吧，我当时说大概率还是应该是梅西。因为你按照那个金球奖的惯例跟金球奖的评委的标准来看啊，就是这么一卡，应该说啊，莱万对于梅西来讲呢，这个竞争力在他个人和集体的这个成绩上面，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缺点，就是导致莱万没法跟梅西来竞争。另外一个，从那个之前就是这些人之间的一个比例看哈、昨天咱们也说了嘛，按照这个胜率看，其实梅西比那个谁，比 C 罗高了40多倍。比其他那些人高了那个上百倍，所以说基本上那些人就排除了。所以梅西呢这一次的这个获胜啊，我觉得第一是实至名归，第二呢按照那个他的个人的成绩来看，我认为也是没有特别大的争议。但如果我觉得稍微公平一点的话哈，就是或者稍微有一点点情怀的话哈，其实我觉得你看阿尔维斯说的一个话，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就是不是可以就是给那个埃里克森。就国际米兰那个丹麦的球星，给埃里克森一些的，你说拿金球奖可能不行，那是不是给他另外一些的奖励，给他 最佳精神奖 啊？对，起码说对，或者说你金球奖真的是给了埃里克森，我觉得反倒是让整个世界的这个足坛在精神层面上面有一个更大的提振，就是说我们对于人道主义、人文关怀，对于这种运动员的健康是吧，对于全世界的这种影响，我们会更加的重视。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的角度了，但是我觉得在竞技层面上讲，梅西当之无愧啊。 我确实在这个层面上来讲，梅西就是这个球王哈。但是几位可以叫球王的这些顶级的超级巨星，梅西、C 罗还有莱万，现在在俱乐部肯定是最为稳定的哈。各个球星在新的赛季当中，其实都是在不同的俱乐部面对一个不同的命运。梅西现在是逐渐在大巴黎更找到了他存在的那个位置感。是不是可以说梅西现在已经是完成了这个融入的阶段？ 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完全的， 还没完全， 差一点点， 还差一点哈。 对于我们来讲啊，就是他的这个层次，如果换成一般人，打成梅西现在的成绩，我们认为他作为这个赛季刚来的运动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梅西不是凡人，梅西是金球7冠王啊，梅西是天神下凡一般的人物。大家对梅西的期待就是说，梅西到哪儿即插即用，而且是只要是插在那儿了，梅西就能场均一球，就应该是这个表现。低于这个表现，大家都认为梅西还没有完全融入进去。同样的标准，我认为别人没问题，但我认为梅西不是。以梅西的天赋跟梅西的能力，他应该在大巴黎打得更好。但是呢，这回梅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话，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说这个是大巴黎历史上第一个进球，觉得这有点这个什么，这个叫降维打击哈，就是说 人家梅西来的时候就是几个金球奖的得主，人家身上就是带着预备金球奖候选人和获得者的名分来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身份在这儿啊，地位在这儿，所以我觉得除了这种骄傲啊，非常高兴之外，我觉得梅西还是应该在大巴黎的成绩上面给出更多的提高，特别是在大巴黎的欧冠成绩上面给出更多的提高。 嗯，不过在欧冠的这个层面上 ，C 罗对于曼联的这个帮助确实，C 罗一向是在欧战当中总是有那种你可以对他完全放心的表现哈。 嗯， 但是现在卡里克接手了曼联之后，整个曼联的这个情况还不能说是完全的梳理到位了，所以接下来你怎么看曼联的整个赛季多线的作战？ 嗯，我觉得曼联队其实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存在啊。 嗯， 就是因为你看他，我们说是球员的问题吗？我觉得肯定不是。 嗯， 曼联队的队员的人员组成非常好，就是整体来讲非常年轻，但是呢又有这种成熟球星压阵，而且有世界顶级的巨星。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曼联队的人员组成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就非常好、非常罕见的一个组合。 嗯， 可以把这么多出色的年轻人、老中青三代搁在一个队伍里面。在人员上面，我觉得曼联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曼联为什么打得这么不好不顺？我觉得还是因为整体的曼联队可能需要一个就是舰队型的教练。我觉得朗尼克可能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其实朗尼克不行，另外一个是谁？曼奇尼也不行。世界上的这些舰队型的教练，我觉得朗尼克跟曼奇尼都不错，就是他们是可以把这个球队从一盘散沙捏合成一个战斗力的整体。但是这些人，你看朗尼克和曼奇尼都不会带领球队走向持续的成功。 嗯， 就是捏合之后就要交给瓜迪奥拉了， 有 人去做了。所以说，但是现在曼联队的阶段是需要有一个舰队型的教练，帮助球队把整个球员球星捏合到一起，让他们形成战斗力。我觉得曼联不要跨过这个阶段，直接去往后面想。之前曼联队不断的在跨过这个阶段去往后面想了， 嗯， 所以不成功。现在需要找一个舰队型的，我认为朗尼克没有问题，他的麾下，我认为整个曼联队会度过很艰难的时期，在欧冠当中、联赛当中越打越好。 嗯，确实是想要一步到位的话，不容易哈，不容易， 对， 不是每一支球队都能够一步到位的。 嗯， 好的，谢谢天鹰给我们带来的分析，谢谢，再见。 好，再见。 哎。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体坛热搜榜上其他的消息啊。第二条还是来自于世乒赛啊，就在与此同时，女单决赛第二局，毛曼玉已经拿下了， 嗯， 双方现在是1-1进入到了第三局。 对， 目前 刚才真的是10-6了， 10-6， 然后又10-7了， 果然是 啊。然后还好王曼玉没有重蹈覆辙， 顶住了压力。 嗯， 那在第三局当中，目前是孙颖莎领先6-3，领先于王曼玉。现在是王曼玉的发球局，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在体坛热搜榜上第二条哈，还是跟世乒赛有关，那就是梁靖昆，大胖，4-3击败了利亚姆皮切福德之后晋级8强。那比赛当中呢，现场其实是有球迷喊出了种族歧视的言论来干扰选手比赛的， 嗯， 但是大胖顶住压力拿到了胜利。最后一分之后，他是挥舞着球拍，亲吻着球衣上的国旗。随后国际乒联也是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强烈的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 没错，非常没有品的一种行为。 嗯，但是梁靖昆的这个回应是非常有格局的。 是的，这个没有当即就我肯定了，就是说从视频来看他是听到了的。 嗯， 啊，他也做出了非常就是不高兴的一个表情， 对， 但是没有因为这个影响到比赛结果。 就看看人家绝对优势项目在控制自己情绪上的这种自制力， 是的， 这就是国乒强大的地方。 嗯， 我们也继续来说说第三条，也跟世乒赛有关哈。 嗯， 那就是在赛后的，在女单半决赛之后，这个魔王之间的联动。 今天不是咱们说这个互动话题之一是谁是大魔王吗？ 嗯， 对吧？上一代真大魔王， 真正的大魔王， 对孙颖莎也是做了一个点评， 哎， 说这个打得非常坚定自信啊，出手果断，落点精准。 嗯， 这个网友也说大魔王夸小魔王，一代更比一代狂 啊，是，对，这是前浪和后浪其实都浪很高啊， 嗯， 这就是国乒的一个现场。广宇说肯定总比分是4-3结束啊，已经给女单决赛 给了一个预测了，说孙颖莎笑到最后，哇，这是必须把悬念留到最后一刻呀。 嗯 啊，打得如此的惊险刺激， 是现在5-7，哎呦，这一局跟一局的分差啊， 嗯、 都是咬得特别紧， 对， 尤其在中段的时候。 嗯，4955说这俩呀、啊，谁输谁赢都不影响俩大魔王的称号，就已经是有这种魔王属性了。 嗯，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国际足球。刚才我们说到了金球奖啊，其实咱们都知道，中国区之内唯一的一位金球奖的评委就是来自于体坛周报的总编辑骆明老师啊。骆明老师也是点评了这一次金球奖的评选。 今年其实每一个金球奖的竞争者他们的表现都不完美，而梅西他至少是个人表现和团队表现都拿得出手，所以他最后拿金球奖也算是有理有据吧。至于莱万是不是可惜，从最后的得分来看确实差距不大，但在金球奖的历史上并不是差距最小的，未来完全还可能出现期货金球奖的球员，因为贝利当年是参加不了金球奖评选，而根据法国足球杂志的估算吧，就如果贝利可以参选的话，他也能拿到7个金球奖，所以我觉得未来还是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球员。由于梅西和 C 罗现在拿金球奖的难度其实比以前大，所以明年金球奖不太好预测，现在来看只能把目标集中在欧冠热门和世界杯热门上，像例如拜仁啊、切尔西啊、利物浦、曼城、巴黎等等，而国家队就是法国、德国、英格兰、巴西等等。但梅西的阿根廷队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也是很令人期待。 哎，继续来为大家插播一下女单决赛的赛况、 嗯、 现在在第三局，孙颖莎啊已经是 拿到了这一局的 10-6，拿到了局点了。 结束了，第三局 结束了， 11-6。哇，孙颖莎，他看对面那个眼神真的让人不寒而栗，不是那种特别凶狠的眼神， 但是就是让你觉得身上鸡皮疙瘩起一身。 是，就是他一点都不凶狠，不是带那种特别有敌意那种啊，我要怎么打你之类的，不是那样的，而是说 就感觉 就是冷静的，对，看透你的感觉。 对，这一分已经是他的了。 啊、哇，这个刚才就是给了几个他的这个镜头眼睛特写，我看的真是，如果我在他对面的话，我当时呆住了，可能我都不知道怎么去接球了。 另眼看世界说，第一大魔王肯定是张怡宁，第二魔王邓亚萍，第三魔王王楠，第四魔王就是现在的小将孙颖莎。 嗯， 看看接下来王曼玉是不是能在第四局的当中再扳回一城啊，真是朝着刚才那位家里人4-3那方向去啊。 嗯， 我们也继续来说说金球奖啊。那除此之外，金球奖的典礼结束之后，切尔西是荣膺了最佳俱乐部奖。 是的， 嗯， 因为跟随着金球奖会有很多的奖项颁布啊、 嗯， 所以说最佳俱乐部是给了切尔西，因为切尔西上赛季拿到了欧冠嘛，时隔9年再次夺得欧冠，联赛中也是获得了第4，就是最佳俱乐部是今年新设的奖项啊，法国足球一共新设2个奖项。另一个是最佳前锋奖，那给的自然是莱万。 嗯， 很可惜啊，梅西其实接受采访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他也说了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夜晚，能和莱万一起竞争是一种荣誉啊。他也跟莱万直接对着台下莱万说，你应该是去年的金球奖得主， 嗯， 法国足球应该把奖杯给你， 嗯 啊，你是理所当然的赢家，你应该在此时此刻在家里拥有一个奖杯。 呵呵， 这梅西都发话了，真的是， 嗯， 还是那句话，法国足球不举起。 嗯，真是啊，但是莱万也确实因为自己在国家队层面吧，啊，跟梅西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嗯， 所以说最后这个结果倒是也不意外。那、当然，在这一次的金球奖评选之后啊，还有最佳进攻组织者的颁奖，那就是德布劳内当选了2021年的最佳进攻组织者，这是他连续2年荣膺这个奖项了。上赛季他代表着曼城出战了40场，打进了10球，还有18次助攻。那说到这个最佳的进攻组织者，就是最佳的中场，骆明也进行了分析。 中场其实也分很多种，如果是考虑组织属性和进攻属性，德布劳内肯定是现在第一位。但是如果考虑的是防守属性，那么坎特是应该是排在第一位，而且如果考虑攻防全能的话，坎特也是第一位。 这也是昨天对夜话里提到一个话题，就是说为什么前锋总是能获得金球奖，就是因为足球毕竟是一项崇尚进攻的体育运动， 是， 所以说进攻的球员，无论是你看前锋关于金球奖、总是绑定的， 对， 然后进攻型中场也总是在中场里更亮眼， 对， 总是这样。 但是我们绝不能忽视像坎特的他的作用哈， 没错， 那豁大豁大的防守面积，如果不是有坎特的话，是不是？还是其实现代足球发展到今天哈，一面崇尚进攻的同时，可以让整个这个评选更多元化一些， 对， 有更多的数据佐证。 是， 因为毕竟现代足球，尤其从今年的欧洲杯来看，更多的球队像英格兰啊这样的，他打的是一个整体性的足球， 没错， 有一点的复古的意思了。 是，这也是让我们对世界杯有了更多的期待吧。当然了，是对他们这些球队的期待哈。 我们也继续回到今天的两个话题当中来哈，一个是说说世乒赛上金牌正在进行时，您心目当中特别有魔王属性的是谁啊？大家也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儿媳妇说，心中的大魔王还是蒙男，啊，还是这些当年的这经典的老将。 是， 北三提到孙颖莎说，这孙颖莎啊，就是笑眯眯的笑杀，啊，其实整个孙颖莎是真的是整张脸就是那种萌萌的，白白胖胖啊，非常的奶萌奶萌。但是呢又有那种特别有杀气锐气的眼神儿，还得看场上的这个对决。 也有这个球迷在说哈，孙颖莎是有大魔王的属性的，确实啊，今天你看的这个比赛咱们就能看个八九不离十。还有球迷在讨论说金球奖的事儿，我看刚才有球迷好像说啊，这个梅西没有拿到任何的，就是无金拿金球，这美洲杯的金杯那到底是放在何处呢？ 对啊，直接就给人家抹了。 对，阿根廷28年没拿过国际大赛的冠军呢，上一个拿冠军的是什么级别的人物啊？大家想想，那是公认的球王啊。梅西现在都不算是公认的球王，那今年这个荣誉，咱不是说梅西绝对配得上这个金球奖啊，就是如果说真的是莱万拿金球奖，我觉得也完全配得上。我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个，我觉得今年这个金球奖是正常的来看哈，应该是两边谁拿金球奖大家都能接受。 是，只是为莱万感到稍微的有一些惋惜。 没错，就是谁没拿金球奖谁都可惜。 那关老爷是说对于这个金球奖的评选哈，就包括各个位置上的最佳的评选，他说这前锋好量化，进多少球啊，拿多少个冠军，但是中后场的球员怎么量化呢？那有很多呀，就包括这个助攻的数据啊，跑动的数据啊，哈，拦截的数据啊，其实都在各个位置上是可以把它做一个更细致的。 是的，进攻组织者是有分数量化的排名的。这个具体呢，昨天那个爱奇艺体育的解说王振坤做客体坛夜话的时候也讲过，您可以到听听 FM 上去回听一下。德布劳内是在进攻组织者这个积分上积160分，第二名是梅西，105分。这是能看出来梅西为什么在评选上也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他很全面，他不只是能进球， 对 啊，组织上他有自己的很高的积分。为什么说很高呢？你别看他跟德布劳内差了55分啊，但是第三名就是毕费是15分，差了95分， 差了95分啊，一下这个档次就拉开了。 是， 这边还有嘉玲说，大辉说网上看了三魔王，哈哈，三魔王的儿子学伊藤的视频，太有意思了，估计以后也是冠军的胚子。真的是，现在这个国乒整个的这个团队哈，除了在赛场上的这种拼杀能力实力是摆在那儿之外，其实他们在赛场之外都是特别能够玩得起来的， 没错， 特别会娱乐哈，懂得和球迷打成一片的。 对，这也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我们更多的运动员呢，不只是在给我们展示出来只是一个单面的片面的一个运动形象，或者说一个运动员形象， 对， 他把一个更丰满的一个人体现在大家面前了， 有血有肉的， 对，这也是会让大家更加的喜爱哈。 尤其是现在社交媒体越来越发达，有更多的机会让很多的球员运动员 跟球迷做这样直接的沟通，所以这种完全完备的这种人格形象就更重要了。 是的，而且呢，脱离这个比较单一化的片面化的运动员形象而变成了更丰满的形象，也完全的有助于更多的人去喜欢这项比赛。 乐意九在问，国内有没有金球奖评选？有啊，中国的金球奖每年都有，都是体坛周报来组织的哈，年底就会有。但是今年这个联赛的情况，我真是觉得这个奖项评起来很难， 一片唏嘘啊。 对，因为太萧条了。 是的， 深秋说大来万今年没机会，恐怕以后也不会再有机会吧。 看看吧。 对， 这个确实国际足坛上这后面也都卯着劲儿呢啊。这哈兰德、佩德里对吧，这都后面都看着，包括姆巴佩，你说明年真去了皇马开始大杀四方了怎么办？ 是，所以一切都在动态的变化当中。 是， 天上梦想家是说，正常来看他自己认为啊，梅西至少有两次跟金球奖不是那么的适配。说 C 罗的金球奖含金量更高，只是因为个人喜好。嗨，但是一个奖项的评选，评委们是不能单纯的靠一些个人的喜好哈， 是 还是要靠一些硬指标。 世乒赛这块转播那块信号包装啊，感觉出点问题，开始不显示这个 比分了。 对，镜头呢每打完一球会给一下这个计分板哈。 对， 现在是双方是战成了一个2-2大比分。哇，真是激烈 啊， 果然是焦灼。 真是，哎，真是要奔着4-3的方向去了吗？互相之间啊，都是一种心理上的博弈啊，一个反手的回杀之后，就看看下一个球啊，是不是能够再把情绪调整到位了啊？这就是国乒的这个硬实力，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网不捞鱼，说孙颖莎呀，就是长着最萌的脸，打着最狠的球。刚才也有家里人说，孙颖莎属于这个杀手，不太冷，有点萌。 大脚星叔叔说，金球奖揭晓前一个月，梅西就接到祝贺啊，不可笑吗？这就是你看，信息越来越发达了啊，自媒体啊，社交媒体越来越发达了，这消息就容易走漏。 这边大脚星叔叔说，对，真是有一点评奖显得有点虚头巴脑了。倒也不是， 这也是因为就是说今年啊，咱们有一说一，这个悬念没有那么大。 对 啊，就是莱万的俱乐部表现虽然好，但是呢考虑他所处的拜仁俱乐部在德甲里的位置啊，在德甲里的绝对统治力，这就像我们为什么说拜仁拿德甲冠军大家觉得 真的一点都不意外。 对，然后包括巴黎拿法甲冠军也觉得不稀奇。不把这些冠军当一个特别牛的冠军，就是因为拿太多了啊，再是联赛里都有绝对统治力的。 对，所以梅西这个美洲杯的冠军真的含金量是相当高的。 是，其实对比欧洲杯来说呢可能也稍差点，但问题就在于欧冠也好欧洲杯也好，没有一个球员真的是能够站出来说决定比赛，或者说绝对球星级的人物啊，在决赛里站出来，那决赛踢成那个样子对吧，然后那再加上这个欧洲杯决赛也踢成那个样子。这双方这意大利的若日尼奥对吧，在接下来点球连续的踢丢，现在意大利因为他踢丢点球都进不了世界杯了，就所以说我昨天夜话一说说，就怕人比人啊，梅西这一季确实不是很强啊，但关键是大家都有缺陷。 对，就是在不完美当中选出了那个相对完美的更大而全的，其实就是梅西了。 对，你要说真说悬念的话，其实啊，就是我记得零几年或者是一几年的时候吧，就是绝代双骄最火热的时候，当时真的是把梅西 C 罗全都请过去。赛前是不只是说什么消息都没走漏，包括这次消息怎么走漏出来的，说是因为梅西获得了以后，那不可能就是说什么都不准备吧，这物料什么的，海报啊，足球杂志封面什么的都得提前拍呀。这就走漏风声了。之前啊特别焦灼的时候 都是拍两套， 对，拍两套，这你就什么都分不出来了。也就是今年还是悬念不够大啊。 是啊，广宇说我的预测是对的啊，内战基本是要打满局数的啊。我们时间的关系，可能不能陪大家看完这个女单的决赛了啊，大家继续摸会儿鱼吧。实在是太过精彩了。我们继续在最后的时间一起来听歌，一起向未来。